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22集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六。温以凡顺着声音望去，离着两三米的位置，一个眉眼略显熟悉的女生正迟疑地看着他。他年龄看着不大，手上提着一个水果篮，像是来探病的。温以凡朝他笑了一下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想起他是谁。女生皱了皱眉：“ 你什么时候回的南吴啊？我怎么没有听妈妈说过？” 这话让温以凡瞬间把他认出来，郑可嘉，是他继父的女儿。说起来，温以凡上回见他好像也是高二的事情了。那时候郑可嘉才初一，还没有打扮自己的意识，性格娇蛮又任性，跟现在长开了之后会打扮的模样相差甚远。温以凡倒也没有想过会在这里碰见他。注意到温以凡手中的东西，郑可嘉猜测道：“ 你这是出差吗？”“ 不是，我搬回南屋了。”摄像机的重量不轻，温以凡开始应付：“ 我还有工作，有时间再联系吧。”“谁要跟你联系？” 郑可嘉咕哝道。“ 也好，那咱俩都省时间了。” 温以凡点了点头。郑可嘉被他这话弄得说不出话来，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：“ 你没事回来干嘛？”“ 我有事才能回来吗？”“你不用担心，我回南吴不代表我会回家住，咱俩今天就当没有见过，只要你不说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”“ 我又没说不让你回家住。” 郑可嘉皱眉道。“ 好，你没说。”“你说话怎么这么气人？我不是在好好跟你说话吗？我只是以前说过不想跟你住在一起，我现在哪有说嘛？” 郑可嘉有些不悦了。温以凡站在原地安静地看着他。说着说着，郑可嘉渐渐没了底气：“ 而且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我那时候才多大？”“ 确实很久了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。咱俩似乎也没有叙旧的必要，你快去探病吧，拎着水果也累。”“ 等等，你过年回家不？你不回来见见小弟吗？” 郑可嘉口中的小弟是赵元东再婚三年后生下的一个男孩，温以凡至今没有见过。赵元东偶尔会发照片给他看。“不回。”温以凡扯了个理由：“我工作很忙，基本没有假期。”沉默须臾，郑可嘉从口袋里翻出手机：“ 那咱俩加个微信，今晚吃个饭行不？我跟你道个歉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。”“ 郑可嘉，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。”温以凡一会儿还得跑一趟派出所，之后还得回台里写稿剪片子，实在没有时间跟他扯。“我回南吴不为任何人，我不回家住也不是因为你，我做什么事情都只为了我自己。”温以凡轻声说道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：“我是真的赶时间，就先走了。”郑可嘉动了动唇，但什么也没有说。也没等他再回应，温以凡转头看了一下指示牌，顺着方向往神经内科走。温以凡找到男摊主的主治医生，他不想耽误医生看诊，没有占用太多时间，按照男摊主的情况问了几个问题，道了声谢便离开了。出医院前，温以凡去了一趟厕所，他弯腰打开水龙头，触到冰水的时候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，又一瞬间的愣怔。 也许是因为刚刚见到的郑可家，让他联想起很多以前的事儿。温亦凡想起了父亲温良哲跟他说过的话，我们霜降是女孩子，不要总碰冷水。这么些年，好像也只有想到温良哲的时候，温亦凡的情绪才会被影响。他鼻子一酸，用力眨了眨眼，回过神，慢吞吞地把手洗干净。温亦凡高中的外号，同学们也不是胡编乱造，气得有理有据。他那时候是真的什么都不会干，住宿生活所有清扫的事儿都是舍友教着干的。他脾气很好，人家有时候不耐烦了跟他发火，他也不会记仇。温亦凡从小被娇惯着长大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是温良哲和赵元东唯一的掌上明珠。他们支持他想做的任何事情，对他没有太大的期望，只是希望他能快乐平安地过完这一生。那会儿温亦凡过得无忧无虑，就算在班里没有太多的朋友，他仍然没有任何烦恼，因为他得到的爱已经足够多了。可那个时候的温亦凡没有想过他会有这么一天。因为温良哲去世，因为再婚的赵元东，因为极其恐惧被他抢了父亲宠爱的郑可家，他被赵元东送到奶奶家住。后来因为奶奶身体不好，他又被送到了大伯家。那大概是温亦凡这辈子心思最敏感的时候。他觉得自己没有人要，尽管有地方住，却仍然觉得这世间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容身之处，觉得自己毫无归属感。温亦凡非常怕做错事情，过得战战兢兢，就连吃饭的时候筷子和碗发出碰撞声，呼吸都会下意识一停。温亦凡很清晰地记得，有一回周末，大伯母给了他20块钱，让他出门去买一盒手撕鸡回来。他乖顺地拿着钱出门，到大伯母指定的店买了一份手撕鸡，准备给钱时却发现钱不见了。他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看着老板的表情，只能讷讷地说一会儿再回来拿。而后温亦凡原路走了回去，认认真真地盯着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就这么来来回回地重复了好几遍，温亦凡也没有看到那张20块的半点踪迹。他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的感觉，极为恐慌，却又茫然无助。尽管现在想想，好像只是一件挺可笑的事儿，就只是20块钱啊，他只是掉了20块钱，就只是因为这么小的事儿，温亦凡一个下午都没有回去，漫无目的地在周围走，一直走到天都黑了。他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公交站停下，坐到椅子上，盯着灰色的水泥地，觉得一切都慢了下来。他不敢回去，怕会因为这件事情被大伯送到下一个亲戚家，然后这样的事情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，他会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在推脱的包袱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桑延像是从天而降，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似乎是刚从哪儿打完球回来，手上抱着一个篮球，上半身都湿透了，发梢还滴着汗水。桑延走到他面前，弯下腰来，带着少年特有的气息。那会儿他知道了温亦凡的小名，像是故意的，再没有喊过他的本名。温霜降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听到声音，温亦凡缓慢地抬起头看他，沉默不语。桑延扬眉， 你怎么这副表情啊？ 依然安静着。桑延拿篮球碰了碰他， 喂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 桑延，温亦凡这才有了反应，声音很轻，你能不能借我20块钱？我出来买东西，钱掉了。 桑岩愣了一下，伸手翻了翻口袋。 我出来没带钱。 哦，那不用了。温以凡立刻低下眼。 什么不用？我只是现在没钱，不代表我五分钟后也没有钱。你就坐这儿，五分钟就行。 桑岩站起来，想了想，桑岩又把手中的篮球塞到温以凡的手中， 等着我。 没等温以凡应话，桑岩就已经跑开了，不知道要去哪儿。他重新低下头，盯着手中那个脏兮兮的篮球，看着上边的纹路。晚风安静地吹着，面前的车来了一辆又来了一辆。温以凡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五分钟，只记得当时桑岩很快就回来了，他还喘着气蹲到他的面前，从口袋里翻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20块钱。 拿着，记得还啊。 温以凡的手有些僵，接过那张钱。 谢谢。 桑岩仰头看他，汗水顺着额间的发落了下来。 喂，你这怎么还要哭了的样子啊？哼，也没有必要这么感动吧。 温以凡抿了抿唇，重复了一遍。 谢谢。 行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 察觉到温以凡的情绪依然不佳，桑岩挠了挠头，但也不知道怎么安慰。 就掉了20块，嗯，下回如果再掉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呗，多少钱我都借你，行不行？ 少年的眉眼意气风发，扯了一下唇角，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